龙官居定山王，是我正在教场跑马射箭，家人报道今有万岁带领军职去王同台行为势力，闻听人言那柴郡职生得十分美貌，可称天姿国色，绝代佳人，为此赶赴同台偷看一番，就此马上加鞭。我就靠前的窗， Ah!

范哲娇。 Thank you. Thank you. 丁魁奉了万岁之意，他就君子之还朝。 这故 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君之乘得起。 好带马。 遵命。 万岁被困，君主被擒，你还吓我什么啊？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将来， 快些将来， 容我走。臣奉父帅之命回府问候穆安，贤侄同台，朕与胡儿八如里与万岁交战，那次十分的骁勇，将万岁挑下马来，又将军旨打入囚车，那是微臣奋不顾身，披马单枪，杀退子兵，救了万岁，又接下囚车，救了军旨，如今万岁君旨已安然回朝了， 安然回朝了， 真是 鲁将军见此起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臣不为请功受赏而来， 为着何来？ 在两军阵前，君旨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要在千岁台前请教。 君旨他讲是什么？ 君旨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一状元， 真是 哪一事哟？选新科状元，速到南庆宫。 领旨。 老外卿，小玉文武百官前去接驾，本欲随后就到。 臣遵旨。 状元公随咱家来呀。是 状元公。 杨鲁将军， 儿请坐下。 谢坐。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只因鲁将军同台救驾，君旨在两军阵前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故而将你选进宫来共同洗斋。 微臣领教。 君旨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 若要事成就，谁得一状元啊？亲家，老王在世之时可曾讲是什么啊？ 哎呀，微臣是新科状元，未曾见过老王，怎知老王讲些什么？ 是啊，这先王捉周全，叫本与我周全什么啊？ 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做周全呐。 若要事成就，谁得一状元？ 哦，一状元， 有你才对呀。 请问千岁，君侄可曾招赘？ 并不曾招赘。 哦，既未曾招赘，想必是 状元公，我这一小门你就明白了。 哎呀，我倒糊涂了。 状元公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曾为愚昧的众生留诗一首。 千岁请讲。 掌上明之所一善，众生莫当等心观。状元为媒真所知，却凭神宣日益难。 可有喜佳？ 真的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状元为媒， 是啊，这个县城的媒人就是你的了啊。 哎呀，此事重大，必须有万岁的旨意为臣方可为媒。 怎么，本欲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不是，若向君之乃是先帝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领之，若无万岁的旨意，蒙朕是焉敢为媒呀？ 状元公，你的胆量特小了。 哎呀，我是不得不小心呐。

朕今日做媒人。臣吕蒙朕简家吾皇万岁， 亲家平臣 万万岁， 赐座 谢座，见过千岁， 坐下。吕蒙朕 万岁， 状元公。 哎呀，不敢呐，不敢，折煞微臣了。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托孤之事，是到柴群之地婚姻，遂天子阻之，状元未满。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 微臣领旨。 休假的小将军，少年英俊，父子们报宋朝，四海闻名。 想问父子名不虚传， 何庄是个方儿，你看那多准。 儿臣不敢恕万英明。 是啊，此乃是万岁英明，八贤君受了干扰，福至心灵，可算看得准。 哪里是小王看得准，分明是状元公你的好腿脚。 哎呀，行也夸奖了。 这才是天缘巧合，人的同此心。你蒙着你是我心的城门城。 父王家到天门府去报喜。 好了，好了。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天伯养父啊。 啊，到天伯府做甚呐？ 奉了万岁的旨意前去做媒呀。 啊。故将柴郡之虽配了酒驾小将，与那杨家何干呐？ 啊，叔王，酒驾小将是天伯府的杨延昭、杨禄郎啊。 是啊，杨延昭就是酒驾的小将啊。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儿臣敢问叔王，酒驾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杰之子杨禄郎啊。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阿叔啊，你错了啊。 奴才大胆。不仅可以他救了父王的性命，救了你柴玉梅，救回玉英，快到那天德府回滚回天，我有那好果待呀，将你赶出了宫门。施工去吧。 找到王军。 妹薛佩那鲁将军才是真理，我守望偏偏将我与妹薛佩那府定亏，凡是我掌管历代，真正岂有此理？ 千岁，你还不去吗？ 我到哪里去呀？ 去到天伯杨府退婚呐、啊。 你的美人，你不前去，叫小王我前去呀。 哎呀，万岁已然降下了旨意，千岁退了杨家的亲事，微臣也好去到天伯杨，我也好去到那顶山王府做媒呀。 你与哪个做媒？ 顶山王福龙之子福定奎。 哼，想我愚昧，那也是奉化，岂能假那山气？ 赵 状元公，我来问你，我愚昧须配哪一个才好啊？ 自然是须配杨延昭的好。只是万岁已然降下了旨意，叫微臣也是无可奈何。 怎么讲？ 无可奈何。 你忙着收纳腰，让我埋木大兵，死蛇胆中装。 有许多的啰嗦， 快快想个主意，叫我差愚昧与那鲁将军成亲才是啊。 微臣有拙见在此， 有何高见呢？ 请千岁去到君主宫中问个明白。 君主宫中问什么啊？ 千岁复问上来。 随我到君主宫中啊。 哎呀，君主宫中微臣也能去得去不得？ 有我担大呀。 怎么又有千岁担大呀？ 有我担大呀。 哎呀，我时时的不敢领教啊。 你呀啊，随我来。 哎呀，我不敢领教啊。 听众朋友，王润金等演唱的京剧《状元梅》，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李长春演唱的裘派名剧《铡美案》。 Thank you. 为什么我不相认？方把他妻无缺那你人相恋，是这这个礼服到了你的头，我爱不及。 刚才是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接下来请您欣赏夏慧华演唱的《女起戒》。